99元的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缀先贤之遗志，寄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缀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通过这几天郭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相信大家对脾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对于脾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也感谢郭老师把这些个晦涩的中医知识讲得这么生动。那请大家记好了，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下面就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呢跟大家相约在咱们的延农中医讲堂，相约在这个节目当中，非常感恩大家呢对我的支持，也感恩呢每天听我节目的听众。很多听众朋友呢跟我说啊，郭老师呀，我喜欢听你的节目，因为你呢能给我讲明白，把中医知识呢能让我们听懂。很多人呢讲中医呢我们都听不懂，那为什么我能讲的大伙儿呢听得懂呢？我想呢应该是两方面的原因。这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呢在努力呢，我想让您能听懂啊。中医这个东西啊本身它就比较玄，它比较呢晦涩难懂，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呢他就利用这一点呢来蒙人，我讲你听不懂，哎，这是很正常的，哎，把自己吹的呢跟神一样，这云山雾罩的，这种人呢他的初心就不好，就呢是想蒙人。这种人呢自古以来呢就很多，本来呢就挺难懂的中医呢被他一讲以后呢你就更听不懂了，那对他来说呢你越不懂他就越高兴，越容易蒙，对不对？但是我呢希望大伙呢能真的理解他，知道一些中医的基本知识，最起码的这些道理我希望大家呢都能明白。所以我呢就挖空心思呢去打比方啊，给大家呢举例子，让大家呢能搞明白。这个初心呢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做的事儿呢也不一样。我想呢这是我讲的东西呢比较容易懂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呢我这个人呢兴趣爱好呢还比较广泛，我涉猎的东西呢也比较多啊，比方说西医以及呢最近刚刚兴起的营养学，我呢都深入的学习过，所以我呢能把中医的知识啊和这个营养的包括西医的那些咱们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呢我就结合起来解释给你听。很多中医呢 虽然呢在中医方面水平很高，理解呢也很深，但是他一开口呢就是阴阳五行啊，风寒湿邪呀，你呢还是搞不明白。但是我呢比较擅长呢用营养学的啊，包括西医的说法呢，我来解释这些个事情，用咱们呢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呢来解释，哎，这就容易多了，对吧？比方说糖尿病，中医说的就是脾虚湿重。那什么叫脾虚湿重啊？是不是大家不容易理解？那么我换成营养学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呢你身体里面消化吸收和利用的功能给出现了障碍，对糖的利用力呢太低了，就导致呢细胞呢它得不到足够的糖，得不到这个能量，同时呢大量的糖呢又存在在血里面，造成呢血液垃圾还有这个过氧化物它太多了，哎，你看这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对吧？那什么是脾虚？就是身体里面呢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以及利用的功能出现了障碍，是吧？什么叫湿重？就是血液垃圾过氧化物太多。哎，这个呢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了。再打个比方，我们说身体里边有寒，我们做医生的呢就经常劝告大家尽量呢不要吃些个生冷寒凉的东西，这样就增加了身体里的寒气，对吧？而且这个寒凉的食物呢不一定呢是这个东西它温度凉，是吧？而是它的性子是凉的。比方说那个姜它是热性的，对吧？哪怕是你从冰箱里头你拿出来就吃，它也是热性的。牛奶的性子它是凉的，即便是你把它烧开了，它的本质呢也还是寒的。那么寒气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太抽象了？我这么一讲的话呢，哎，可能呢一头雾水，是吧？那么我就换一个说法，根据我的理解，实际上呢我们说的寒性的东西就是一些呢不容易吸收不容易利用的蛋白，比方说海鲜。我们吃了海鲜之后啊，身体呢就会消耗很多能量呢要去消化它，要抵抗那些个异体蛋白。哎，昨天我们就讲到，你吃饭脾胃它给你消化也需要消耗元气，对吧？那你吃这个东西呢消耗的比补充的呢还要多，那它实际上吃了以后呢是在降低你总的这个元气的量，所以这个东西啊海鲜啊就是损伤元气的，我们就说它的性子呢是寒凉的。所以你看有人吃了海鲜或者喝了牛奶以后呢他就会呢过敏，甚至有人呢在大吃一顿之后还心脏病都犯了，就是因为他消耗的能量太多了。啊，你看这么一讲的话呢你是不是呢就容易理解多了。那么我们这几天在讲脾胃，你要维护一个器官的健康要从两方面去做这个工作。一方面呢就是呢加强它本身，提高它的抗病能力，另一个呢就减轻它的负担，对吧？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一方面不能再工作了要休息，另一方面呢要加强营养要治疗。那么昨天呢我们讲的用这个焦三鲜，哎，也好，是吧？用这个早餐壶也罢，还是严重的比如说用到了荣起参枣方，那都是什么呢？是加强脾胃的能力的，让它呢不容易生病。但是咱们怎么减轻它的负担呢？要知道咱们的肠胃啊要消化食物，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这个工作的难度是很高的。从营养学上来说，咱们的人体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化工厂，时时刻刻呢都在发生着无数的化学变化。哎，这一段内容呢是不是有点太专业了啊？有点呢难讲明白，我呢尽量呢讲得生动一点，您呢就仔细的听，咱们呢搞清楚这件事呢那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身体里呢有非常非常多的 多到呢没法统计这个数量的这些化学反应，每时每刻呢都在进行大量的化学反应。就好比说我们吃了一块肉是吧，这块肉里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和脂肪，这是咱们需要的营养，但是这些东西呢不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它的分子结构很大，不溶于水，咱们身体呢吸收营养呢全靠水的溶解，这不溶于水的东西呢是不能吸收的，所以咱呢先把它呢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就是一个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呢是在咱们的肠子里面啊，在这里完成的。其实一块肉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不溶于水的大分子蛋白经过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呢变成小分子，这个过程咱们老百姓呢是经常见的啊，真的很常见啊，别奇怪。有人可能说我还真没见过，我说你肯定见过，只不过你自己也不知道而已。这个过程就是煮肉，你弄一块肉呢在锅里煮，这块肉呢没煮之前呢它生的时候，一块生肉是不是它很结实，它很有韧性是吧，你直接用牙呢你去咬一块生肉是不是非常的费劲，就咬不下来。但是当你把它煮熟了以后，在炉子上呢炖上三个小时以后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肉是越来它越不结实了。咱老百姓说法呢就是啊肉呢给它煮烂了，用筷子一夹啊都很容易夹断了，对不对？一块生肉能不能夹断呢？那不能。而且这块肉的分量呢它也减轻了。啊一斤生肉煮烂了以后呢最多呢剩上个七两。这就是说这块肉呢从生变熟以后它丢失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呢那个肉汤原来呢一锅清水，这个煮完肉之后呢成了浓浓的汤了，水里面呢多了一些东西，对不对？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些从肉里跑到汤里的这个东西它又是什么呢？跟大伙儿说呀，这些东西呢就是肉里边的营养啊，主要呢是脂肪和蛋白质，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呢它发生了化学反应。注意我说的这个条件啊，在高温的作用下这才有可能啊会发生这个反应。那你要是不加温，你拿上一盆冷水你泡着这块肉啊，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应呢？哎，不会是吧，哪怕你泡再长的时间，泡到这个肉都烂了臭了，它也不会泡熟了。化学反应呢都需要一定的温度和一定的湿度，达不到的话呢它是不反应的。现在大伙儿明白了是吧，煮肉呢实际上就是肉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在高温的作用下呢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本来不溶于水的大分子蛋白呢变成了小分子的，变成了可溶于水的。现在咱们呢啊再往深里去想，过去咱们用一个蜂窝煤炉子煮肉需要煮多长时间才能烂呢？大概得三四个小时是不是？现在呢咱们家里条件都好了，咱呢不用炉子，用什么？用高压锅煮肉半个小时这就好了。也就是说呀，这个化学反应它加快了。为什么它会加快呢？因为咱们家里一个条件就是高压。你用炉子锅对吧，仅仅是高温，用高压锅呢就是两个加速的条件了，高温加上高压，这个反应呢就更快。实际上呢一块肉呢在咱们身体里面消化的过程跟这个煮肉呢差不多，不过咱们的消化呀要把它分解得更彻底，把这个化学反应进行得更彻底，把这块肉彻底的给它消化完消化光，全都给它吸收掉。相当于呢煮肉的时候呢咱们一个劲儿的煮，把这块肉呢整个呢给它煮没了，全都溶解到汤里去了。要煮到这个程度啊你要是用炉子的话呢得多长时间？我呢做过实验，大概需要7到8天的时间。如果用高压锅呢 也就是70多个小时，就是三天三夜。但是咱们身体里面，你吃了一块肉以后呢，它三四个小时呢，就给你消化完了，就把这块肉呢，给你分解光了。这个速度呢，那是非常快的，对不对？连高压锅呢，可以说都比不上咱们的这个身体。咱们身体里呢，只有37-38度的温度，没有高温，也没有高压。它为什么能消化的这么快呢？有科学家呢做过这样一个推测啊，做过这样一个计算。这件事呢没法实验，只能是算出来。按照我们人体内呢37度这个体温，这个温度，这个湿度来消化一块肉的话呢，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呢把它分解完。哎，如果一个人呢吃上一顿饭需要消化一年，你说这个人还能活吗？肯定活不成了，对吧？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那么在我们身体里，这个化学反应为什么完成的这么的快呢？因为我们身体里呢有一些东西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知道点化学知识的人呢都知道这个催化剂，就是这个东西呢能让化学反应加快。咱们身体里面的这些个催化剂呢，科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酶。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SOD 酶，做过肝功能的检查的人呢都听说过什么转氨酶。大家可能呢听说过一个对心脏病非常不错的营养素啊，叫什么，叫做辅酶 Q10 啊，都是酶，都是催化剂。肠胃里边的酶呢总共是100多种，我们给他们起个统一的名字，都叫做消化酶。在足质足量的消化酶的帮助下，咱们吃一顿饭4-5个小时就能完全消化。当消化酶缺乏的时候呢，也可能要7-8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可以呢把这个消化酶看成是一群呢给肠胃干活的工人，工人数量少了，咱们肠胃的负担就加重了，完成工作的时间就要加长了，是吧？完成工作呢也做得不好了，对吧？质量还受到了影响，就是吸收不好。为什么有的人吃挺多还是胖不起来，或者是个虚胖不结实，有的人甚至还有浮肿，哎，这就是营养不良的表现。我每天吃那么多那么好，为啥我会缺乏营养呢？很多人就是因为酶的不足。那么如此重要的酶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从化学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一个蛋白质加上了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哎，形成这样一个活性的物质。人体当中呢，现在已经确认的呢有2700多种酶，全部呢都是由各种维生素、各种矿物质元素按照不同的排列方式加上一个蛋白质而组成的。从营养学上来说，人体总共需要是6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糖、水、维生素、矿物质，所有的营养呢全都可以分到这6大类里面。而且除此之外呢，人体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这6大营养素呢又可以归纳成2大类，哎，就是蛋白质、脂肪、糖和水。这4种呢叫宏量营养素，就是我们每天需要的量是很多的。比方说每天至少呢要摄入呢100克以上的蛋白质， 要呢喝大量的水，是吧？哎，这些宏量营养呢，它们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而维生素和矿物质呢，这两种叫做微量营养素，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唯一的作用呢，就是在人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酶，也就是说，微量营养呢，其实是不能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只是呢一些生产酶的材料。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比方说缺乏了维生素 A 是对肝不好，对眼睛不好，缺乏了锌会得心脏病，缺乏了镁会导致呢神经系统的问题等等等等的。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为什么缺乏这些营养呢会生病？归根结底呢，是因为这些营养的缺乏而导致了酶的缺乏，然后酶的缺乏才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病。如果以我们中医的眼光呢来理解这个酶的话呢，其实就是脾主运化的那个化的功能。中医讲啊，脾化五谷之精微成为气，营养学呢讲呢是酶分解了食物，把其中的营养物质分离出来，然后供应人体需要。中医讲呢脾运化水湿排出湿毒，营养学讲呢酶分解各种垃圾毒素，把它们变成了可溶于水的物质，以便呢排出体外。哎，是不是非常相似？哎，中医的很多学说呢在营养学中都能一一对应的找到它。明白了这些以后，那么我们刚才讲保养一个脏器，一方面呢要加强它自身的保护，另一方面呢要减轻它的负担。对于脾胃来说，我们用荣杞方，用早餐糊，用焦三仙，或者是其他什么的方子，这是在加强它自身，加强它的抗病能力。另外我们还要补充酶，让更多的酶呢很好的完成它的这个化的任务，来减轻它的负担。那怎么补充酶呢？刚才咱们说了，酶其实上它是一个蛋白质加上维生素或者矿物质元素，人体呢把它们组合起来。现在咱们用一些特殊培养的酵母菌，哎，酵母菌实际上呢就是一些优质的蛋白，一个菌自身呢就是一个蛋白。咱们呢选择一些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用它呢来发酵，让酵母菌呢把它里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元素给它吃了，这个过程中呢它们就结合在一块了，就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实际上呢就是生产出来了活性酶。咱们直接服用这个酶呢，就省掉了我们人体呢把各种营养在体内组合的这个过程了，就直接补充了酶，哎，效果呢就比补充营养素那要好很多。这种产品因为是发酵得来的，所以咱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就是这几年炒得非常火的酵素。说到这个炒啊，我确实非常反感这个词儿。现在一些个商人呀什么都炒啊，炒的价格很高，让人呢很难接受。酵素这个东西呢，昨天咱们讲到一点，它是好东西，效果也不错，但是它的制造成本其实呢还并不高。它是水果和蔬菜发酵而成的， 用来发酵的水果和蔬菜不用什么好的，对吧？反正是要发酵啊，什么破损点的啊，长得难看点的，小点的，是吧？有个虫眼的，啥都不怕。果园里卖剩下的那些个小的，最后晚熟的都是可以用的，做出来的酵素那就是一样的，甚至呢，果汁厂压榨剩下的这个果渣还都是可以用的，这才多少钱，是吧？所以你用一个月的用量的酵素，哎，你想呢？有的人卖到几百上千，我始终呢就觉着不合理。我呢也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酵素，这个酵素产品的品质呢，主要取决于它的底料，就是用来发酵的水果和蔬菜都是什么东西。不一定是贵的水果就好，也不一定是品种越多越好，而是要看配比，跟中医开方子似的。这东西呢也讲究个配伍，每一种水果和蔬菜当中呢所富含的营养物质都不一样，对吧？你搭配水果等于是呢搭配营养素，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这些个你得化验呢它里面各种成分的含量，然后分析人呢所需要的营养，各自呢每天需要多少，还要研究呢你使用的酵母菌它对呢营养素比较敏感，利用率呢比较高，等等等等的好多方面。你算的越精细，搭配的营养素越全面，就跟人体需要的比例越接近了，那么你做出来这个酵素是不是这种酶，它的种类就越全越合理，酵素的效果也就越好。 好的，早餐加酵素，维护脾胃健康，坚持食疗，保持好的身体。感谢郭老师，请大家记好了，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 400-960-8378 400-960-8378。 水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 400-960-8378。 水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通过这几天郭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脾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对于脾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也感谢郭老师把这些个晦涩的中医知识讲得这么生动。那请大家记好了，400-960-8378400-960-8378 400-960-8378。下面就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呢跟大家相约在咱们的严农中医讲堂，相约在这个节目当中，非常感恩大家呢对我的支持，也感恩呢每天听我节目的听众。很多听众朋友呢跟我说啊，郭老师呀，我喜欢听你的节目，因为你呢能给我讲明白，把中医知识呢能让我们听懂。